外销售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锻炼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这首《情种》，我可能没有选到你特别熟悉那位歌手的歌来作为今天一个小时和你一起唱节目的开场的歌曲，但之所以选了这首歌，一个是因为刘润杰的嗓音特别的婉转潇洒自在的唱腔，有一种佛系的唱腔的感受，而另外呢，我觉得这首歌也是我最近在着手准备学唱的一首新歌《情种》，所以多听几遍还是有好处的。下午好，我是戴毅，三月十二号星期一的和你一起唱，依然是在这个频率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刚过去的冬天，北京几乎是无雪， 极少的雨水。那春天到来的时候，希望可以少一点这样的雾霾天儿，然后多一些像模像样沐浴太阳的春天的春雨。这首歌交给王力宏。 分开之后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撑住一片蓝天。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 好像听天气预报说这两天又是没什么雨水，所以听听歌里面的雨声吧，想想下雨那种感觉。这一首《春雨里洗过的太阳》一晃也是十年前的老歌了。王力宏当时之所以写这首歌，是因为他发现很多人因为生活和工作的压力过大，而常常呢觉得不太容易快乐，所以他希望写一首歌能够让很多人会心一笑。 他显示了生活最舒服的态度，这地球明明就是圆的证明物， 但世界却有太多尖锐角度。不怕你像个月亮，只要我能照亮每一个朋友的心房。反正缘的恰到好处，我很满足，颜色越暗越能美得清楚。我需要少了一点糊涂，神奇常数，它解答了什么是完美的相处。人空空生来就是远行，却人无误，看到的事物何必充满角度。从不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刚才 Selina 任嘉萱这首歌其实应该改名叫圆周率好不好？3.1415。我不知道提到圆周率这三个字你能不能记得小数点后面多少位。3.1415926，我想我可能背的也就只有到这些了。刚刚这首歌 3.1415， 甜甜味道从 Selina 任嘉萱的歌声当中跳出来，专门钻进你的耳朵，扎根在你的心里。 I've been thinking, yeah, it's been a while since we got out of town. So what you thinking, yeah, if you're ready I could come over right now. You call the girls, I'll call the boys, we'll pack it up and drive. Anywhere you wanna go, we'll go there tonight. We can fit four in the backseat, the cops come, we'll hide. Are you ready? You know I'm ready, let's ride. Skinny dipping, jumping off of the rocks out to the ocean, yeah. Put a blanket down under the boardwalk and kick it. We'll live it up and throw it down with all of our best friends. We'll drop the top and hit a spot where summer never ends. Cause a good time and a peace of mind are just around the bend. Are you ready? You know I'm ready. 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我估计可能很少有人会不喜欢这一首老歌，偏偏喜欢你。而在此之前，在微信平台上面，高林只留了一句话：肉肉切片。我已经知道你要问的是哪一首歌了。前面刚刚那首是 Dan 的少带来的 Road Tripping， 你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记录它，也挺好记的，会比原本的名字更好记一些。其实在刚刚那首 Road Tripping 当中，可能你会觉得时间像跳跃的音符，很灵动。而在刚刚这首陈百强的老歌当中，会觉得时间像一条小溪，静静地流淌。下午的3:20，欢迎你持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尝的滋味，试过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他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再让人双宿双飞。 秋水

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偏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图书资讯。近日，中英阅读数字平台刚好读书会正式上线，旨在通过双语阅读激发人们生活的灵感和分享的动力，以人的连接打造审美和智力的精神聚落。刚好读书会打破既定模式，通过不同的营销方式、艺术化手段的提升、社交话题获得新知，帮助用户梳理自己的品味、兴趣和需求。刚好读书会首次亮相就推出了8本原版书，包括《小王子》《月亮与六便士》《乞力马扎罗的雪》等等。陈独秀在上海近日出版，作者沈建中长期从事陈独秀与上海的专题研究。全书从陈独秀在上海的活动入手，分为10个章节，在记述陈独秀及中共中央在上海时期的重要历史活动的同时，也加入了作者的一些研究性思考。随笔中人白话近日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全书考索稀有近代书刊的文化内涵，凭借古今学者的学术成就，记述境外访书的见闻，从语言变迁的角度观察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针砭社会现象，记录游历感受。理查德·罗伯茨所著《手持柴火的灭火人》近日出版，本书从美联储顶级高管内部人士的角度，通过清晰的窗口提供给读者一幅危机事件的鸟瞰图，对美联储政策反应所造成的全球影响加以解读，同时还附送美联储内部细节故事供读者调节口味，对未来潜在的危机做了大胆预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你是每刻都在缺乏，